井冈加油站，活力常相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医圣张仲景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会一起走进药王孙思邈的人生，也欢迎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。我们稍事休息，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。 大家好，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。首都儿科研究所的附属儿童医院是三级甲等的儿童医院。儿童是祖国的未来，儿童的健康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。我们将以优质的医疗服务关爱每一位儿童的健康，为广大家庭和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。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，真诚的建议您少喝酒不抽烟。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，欢迎锁定 FM107.3 北京城市广播，107.3永远在您的身边。 小学的时候，早上醒来，妈妈总是不在家，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。 考大学的时候，记得妈妈对我说，孩子，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。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，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，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，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，有你们真好。 健康加油站全新起航，我是曹宇， 我是白琳。 每一个下午4:30，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， 看病那些事儿，养生那些事儿，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。 还等什么？我们就在这里。 你在哪儿？